刚从天山爬上来，牧马少年走出帐房外，骑上我的那枣红马，带上东伯拉，赶走我的那大群马，来到天山下，嘿嘿。山坡吃青草，我在山顶四周聊一聊，美妙清脆的歌声送到山底下，嘿，唱上几年的姑娘挥手对我笑，嘿嘿，来来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树丛露出弯月牙，马儿踏破了野花跑回家，大家围坐月光下泡上可口的奶茶，聊起我们的新生活，人人的笑哈哈，嘿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